六六。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4.3 摄氏度，受暖气团的控制，今天本市的气温呢仍然会很高，处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中午前后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呢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晴为主，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将在34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上午是比较适宜登山的，午后那一段时间呢请大家尽量避免较为强烈的体育活动。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主要受暖气团的控制，气温高，日照较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天的舒适度指数白天是3，感觉会比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另外呢，今天白天光照很好，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本市的早高峰仍然没有完全散去，在环路的以下路段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拥堵路段呢，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有严重拥堵情况出现的路段呢位于这是在西四环路的岳各庄桥一直到南沙窝桥桥区、五棵松桥桥区，现在呢也都全线处于严重拥堵情况。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西直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目前我们看到这是在四惠桥桥区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5，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是夏至啊。 哦。 刚才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呢，听到我们嗨两位保洁大姐在聊天 啊， 有一位就说：“哎呦，今儿夏至，吃什么呀？”嗨，冬至饺子，夏至面嘛。是我们北方吃面， 难得有一天不吃饺子，这会让南方朋友很高兴。 然而两个大姐就开始琢磨吃什么面， 哦， 主要是来不及了。要来得及的话呢，我就帮您听听了。 哦，嗨， 好像说要吃凉面。 哎，对对对，这会儿啊，其实就是要么呢是直接这种咱们说麻酱凉面和点啊， 嗯， 要么呢要说还好点吃这个咸口啊，有点肉味啊，拿那个咱们老北京人爱那么做，就是酱油汁稍微切点 醋卤吧， 不是醋卤，不加醋，就是油汁汁子面，实际上是 哦， 酱油汁然后稍微的搁一点这个特别嫩的那种里脊肉的那个肉丝儿，哎，稍微去点这个花椒油什么的，一拌也很香，就比打卤什么的有时候动静太大。 两位阿姨到底想吃什么面？我没听真着啊，但是呢，他们说了一句话挺靠谱的， 什么呢？ 甭管吃什么 啊，这日子口 啊， 清淡为主。 哎，对对对，这倒是。嗯， 好吧，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今天您家打算吃什么面啊，给我们晒晒您那个，主要是酱吧，面应该都一样。 哎，那可不一定 啊， 刀削啊，饸饹啊，这 都可以 是吗？家里还有压面条机呢，咱这经常有人转，你知道。 行吧，看看今儿有没有转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同时呢，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今儿这头一个问题啊，就巨高大上 啊， 和这面条真没什么关系。 嗨， 好，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帮互助。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头两个求助问题吧， 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一个水里一个路上。 水里 一个呢挺高大上的，一个呢就是 挺接地气儿的 、啊，对对对， 说说。 其实呀，从我心里话来讲 啊，头一个问题我不大想问， 哟，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大环保，但是呢，既然有了，咱也别糟践东西啊 啊！ 因为有个广告嘛，叫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 啊。 这位听众想求助一下啊，想问一下哪位比较懂行的帮友知道干的鱼翅怎么泡发？ 哦，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赞同你的观点。 嗯， 这个问题不予解答。我的观点真实的，就是即便是，已经买了，糟蹋就糟蹋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才行。就跟你说，缴获了一堆鸦片，那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来去我们提取医学上也可以使用那些药材啊？但如果是作为毒品罚没的，一定结果就是烧掉。 嗯， 不要去考虑。 反正希望这位听众呢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啊， 哎， 理解我们广大帮友特别环保的这种心情。我们的帮友们其实环保意识是很强的，就即便是说我们这东西不糟践， 嗯， 我们也提醒您一句，这东西啊自个儿收拾真的很难，没有这个技术的话不太容易做成。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大家说泡发海参什么的哈， 嗯， 我们的大厨师来了也是说那东西啊弄起来其实真的挺麻烦的，挺麻烦的。 还有一点就是您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真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浪费的角度，或者说爱护动物的角度，从您个人的健康角度，现在我们的营养学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健康专家也好，多次的说过，这个东西里面重金属残留非常非常的严重，您吃它对您自己的健康甭信那些宣传什么这有这好处那好处，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全世界需要鱼翅的只有鲨鱼自己，没有任何别的物种。 好吧，来换种感觉啊。下面就可以说吧 啊， 这个多接地气儿啊， 太接了。 这位听众说我在三里河一区这边， 嗯， 就想问问啊，就这附近 啊 哪有卖驴肉火烧的，就好这口。其实夏至，要不然您明儿再吃。今儿咱先把这地方打听清楚了啊。驴肉火烧应该是就是河北是不是比较有名啊？ 河间驴肉火烧，保定嘛， 啊。就是问问住在那附近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三里河一区周边，范围别超过2公里吧。 差不多、 是吧？ 一般 你说非得跟家门口，这个不太现实啊。那两公里之内，说有没有比较不错的驴肉火烧可以供我选择啊？来为清楚的话呢，可以把地址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也可以给这位打个电话啊，1364-114-2950，1364-114-2950。 其实这也不是特别接地气儿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啊，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咱们民间的这个说法，虽然说是地上驴肉，但实际上它和天上的龙肉是可以媲美的。 龙在哪儿？你告诉我。 没有，吃不着龙肉，只能吃 驴 肉过过瘾。 还是接地气儿，最起码它有，是不是啊？ 哎、对对对。 好吧，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还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一下的啊。如果哪位听众也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您不妨把您的智能手机呢准备一下，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啊。 嗯嗯。 他想问一下啊，就是所有的智能手机目前都有指纹功能吗？那么这个指纹功能怎么开启？开启了之后，它是不是直接就连到我的各种支付功能了呢？ 嗯，这个您等于是三个问题是吧？ 对。 第一个问题，不是所有智能手机都有指纹功能，别说早期的智能手机没有，现在一些咱们主打这个就是中低端路线的智能手机也仍然没有去开设指纹功能。 嗯， 第一个问题我给您回答了啊， 就是相对来说呢，偏高档功能性多一些的指纹手机是具备指纹功能的，所以如果您打算用这个功能的话呢，在购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这个手机有没有啊， 是否带。对， 低端的目前没有这个功能。 嗯， 好，如果您的手机具备了这个指纹功能的话，那么怎么开启呢？ 它一般都在咱们手机的设置啊，里面有一个安全，在那里面，我们一般来讲提到安全，那么密码来保护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安全中心里面，或者是点开安全这个菜单以后，会弹出很多的选项，有密码，有手势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人 来一个符号哈， 来一个什么佐罗 Z 啊，来个 V 都可以。 嗯， 然后其中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指纹，现在呢再高级一些的新款一些的手机，甚至于有我们的这个面部识别啊，还有我们的声音声纹识别，就我可以明目，就是不叫明目张胆啊，就是光明正大的把我的密码说出来，你就算听了去我这个密码 没用， 你说也没用，因为它识别的是我的声纹。但我就特想知道，像我这种连着已经咳了一个星期以后，这声音还 能可以没有 也能识别出来是吧？ 我因为有的那个微信登录也是声音识别嘛，我前两天嗓子不好的时候，就那样说出来了，他都听出来了， 也都能进去。但我说就没用，再好听也没用， 没用。嗯， 嘿，这还真是挺先进。嗯， 好吧，那如果您想知道一下我的手机是不是具备指纹功能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在设置里面去 设置安全？您看它要是弹出来有这个指纹，那就是有；没有，那就是没有了。但也有一些手机啊，包括像苹果呀，然后还有一些安卓系统，它自己进行了本品牌的这种优化的，它有可能会把指纹识别功能呢放在上一级菜单里，就不放在这个安全中心里面，直接搁在设置下。它一般叫个什么？Touch ID 啊，就接触啊，等等这类的，一个名字。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先拿自己的手机试一试啊。 对， 反正但凡能够给我们发微信的，至少都是智能手机。但是有没有这个功能？ 对， 您自己先查找一下。 嗯。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那我开启了这个指纹功能之后，那它是不是就直接连接到我的各种支付功能？因为现在有很多支付功能，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都是可以通过手机来支付完成 的。是 的， 这个您放心，它不会直接连接到各种支付功能。我们现在的各种常用的这些支付软件，支付宝啊、微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什么第三方的商业的这种电商啊，也都带这个指纹支付，它也都会调用您手机里面所储存的那个指纹这个数据，但是这项功能是一定会要求您手动开启的，您可以放心。哎，对对对，您要是同意点了把它打开，它就去调；不同意没关系，您放心，不用担心有安全问题。 你觉得这个手机的指纹支付功能安全吗？相比较目前的，比如说声音的、密码的，还有指纹的。你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安全的。然后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您千万别就是一棵树上吊死，只留一个指纹。我是一般就是你至少左右手，然后食指、拇指、中指各留一个，就是留这么平均三个左右。这样的话，万一有一个手指头受伤啊什么的，我前段时间不就一直大拇哥我顶着一个那个创可贴吗？你那样的话就不至于有这种自己的不便。 没事，你下回把我的也输进去。 还有就是如果您比较谨慎的话，比较介意的话，可以考虑比如说我微信使一个，我支付宝使一个，就别都使同一个，包括有一些网银的登录啊，就是你可以不使同一个手指头。 那目前现在做不到。 做不到吗？ 做不到。它因为现在都是直接去调用你的手机里面所记录的指纹信息，你如果在手机里面是把每个手指都输进去了，那么你在微信啊，在支付宝里面也是无论把哪个手指摁上去它都能够识别出来。 你确定吗？ 我确定。也许也哦，那另说一个，就是安卓是不是有更新的功能，我不知道，反正在 我有点不太确定、啊、 苹果系统里面是就是只要你的这个指纹已经录入到了苹果系统自己的这个指纹系统当中，那么其他软件随便调哪个都可以。求教一下大家吧。 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有两个不、 啊、 曾经那个手机有两个不同的手指头都是可以支付的、 啊、 当然支付的是不同的， 就一个手指管支付宝，一个手指管微信。 对对对。 哦， 行吧，就算我们学了一个常识， 对对对， 学了个知识啊，大家可以拿手机嘀咕嘀咕啊， 是是，对对对， 方便的，真的是挺方便，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他记不住密码啊。 嗯， 下面这个问题就跟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关系了啊，突然觉得眼睛啊最近有些花了，想配这个花镜，说我配花镜之前需不需要先测量一下度数，还是说我就拿那眼镜一个个试就可以了？我们俩都没配过、啊， 对， 不太清楚。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应该跟配眼镜一样，就是得去先测量一下眼睛，因为有些人眼睛花了吧，他不光是纯粹的因为年纪大了眼睛花了，他还存在一些病变，比如说眼底的一些问题，应该要跟这个有关系啊。 上年纪花眼，有可能有时候其实还伴随有这种黄斑病变呀，然后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些呢都需要去做一个检查。 嗯， 不过相对来说，好像对这个花镜，大家购买选择的时候啊，还真是不像近视镜，全都是先去验光配。花镜有时候还真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是， 好多人拿着一个个试， 在摊上一个个试，哪个比较舒服就来哪个、啊、但是我倒也觉得有机会咱们还是请个眼科专家来专门指导一下。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就是从特别细致的角度和明确的角度来讲吧，应该还是应该像配近视镜一样去测啊， 验一验、 对对对，那问问大家吧，因为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些经验的啊。 好， 到底这个老花镜就怎么配比较稳妥啊。下面这个问题，这位听众也是个好学的朋友啊， 啊， 应该是刚刚在网上学会买东西啊，说在淘宝网上买东西， 啊， 老有一些什么金币什么的，啊、那个怎么用啊？那个怎么用啊？那个我都不怎么用， 啊， 好像是不是可以兑换的呀？ 对，就是他鼓励你啊，每天有事没事的都上来转一圈，所以你 白给你一些金币， 你签到 兑换券是吗？ 哎，就有，但是呢，那个兑换比率相当相当的低，就是你可能得登录好些天、最后给你抵个几毛钱， 或者是就是攒一大堆金币、 哎、 然后其实它可能也充当不了多少钱、 然后你平时如果有购物，购物完了以后呢，给这个认真的负责的进行这种评价，这个东西真好假好什么的，问题都写出来，这种也会返给你一些这个淘金币作为奖励、 哦、 把这些攒到一定程度是多少换一块那种性质的。 我知道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比如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支付，时不常给你个 小红包 两分钱， 哎，对对对， 三分钱，就是鼓励你多用是吧？ 对、 啊，它就是一种虚拟货币啊。 对， 怎么领啊？ 就是攒到一定程度，你可以去结账的时候选上它、这个。 当然前提你得有自己的账号，对不对？ 啊，对对， 一定要登录到自己的账号当中，才可以在旁边是不是看到那些检索的程序哈？ 对，对， 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使长了或者尝试着使一两回就应该可以没问题了哈， 基本没啥用。我这么说马云大大可能不高兴， 我跑不高兴了。好玩，有的时候是在一个 好玩， 好玩， 对对对，不是真为这钱。 行，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啊，说朋友呢送了一些咖啡粉， 嚯，好东西啊， 好东西啊，那我们家没有咖啡壶，说 我 说我知道喝咖啡其实挺好的啊、也想尝试一下 啊， 那么还需要什么东西？另外呢就是我冲咖啡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啊？ 这个比例其实跟口味有关系啊，就是跟个人口味有关系，但是需要准备的东西我觉得至少您得有一个滤纸， 哎，对， 是吧，就最简单的得有那么一个滤纸， 这 个 沫沫 沫沫啊，把那沫沫倒进去，然后拿那个来过滤，因为它不像咱们冲奶粉呱一冲就完了，没那么简单。然后稍微讲究点的呢，用一个那个有那种杯子是吧，带滤的那种杯子，或者是再简单的就是那个 壶吧，有那种压的，叫是不是叫法压壶啊？叫什么？ 哦，呵，真专业，您这名词。 啊、当然，更讲究的那个家务事儿就更全了啊。 有也有那高档的，那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有人转，正经的叫什么电咖啡壶 啊？ 就等于是你把咖啡粉搁进去，水倒进一个盒子里头，点个开关，过一会儿，嘟嘟嘟嘟嘟嘟，一杯咖啡就出来了。 有些还是专门只能用豆的咖啡壶，反正现在这个咖啡的各种器皿的品种也挺多的啊。 是、 哦，咱们这里有没有？咱们这有好茶的，有没有好这个的啊？给我们说说看啊。 嗯。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助大家两个问题啊。他说，大家好，我的父亲啊今年都90岁了，嗯，但是最近呢很遗憾查出了肺癌。 哦， 那家里人呢不太愿意让他做什么治疗，主要是怕老人家会痛苦。 嗯， 就听说呀中医有方法能够缓解，说哪位知道经历过，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求帮忙，谢谢了啊。 嗯， 90岁的老父亲啊，15611824150，15611824150，求帮忙。 嗯， 还有位听众呢，今儿早上一大早起来就不舒服了，早上睡觉醒了一翻身突然头晕目眩，随后就感觉恶心想吐，直到现在我还恶心呢。说哪位帮友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如果奔医院看的话看什么科，谢谢了。其实像这种情况吧，建议您写出您的 年龄对， 还有性别。 对， 就比如说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 嗯， 她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头晕目眩恶心，但是可能这一天都这样，它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但我看这位听众啊，他头像是一位男士，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啊。 哦， 那假设去医院看的话，看什么科？神经科。 神经科，对对对， 是吧？ 对，先在那儿做一下排查，如果说最后发现可能是因为导致这种症状的原因很多了，有的你说高血压也有可能引发，然后其实耳鼻喉科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也会导致，就是我们头部的这种感觉出现，到那儿再让人家医生给做分诊。如果说您去了神，好比说挂了神内，您一查，哦，不是我这事儿。一般来讲，现在大夫都是就直接你把这号退了，再去挂一个那个科的号，再去那边就完了。 包括脊椎的问题 也有可 能出现头晕。 对， 因为上次我们骨科的陈大夫来就说嘛，说有些人头晕就最后查查查查查不出来、 啊、 最后到那个脊柱科一查，哦，原来是那儿的问题、 哎、 也不是哪儿导致了，然后压迫哪儿，然后就头晕了。 是、 啊、 是。 要是再说严重点，就比如说你脑子里面哪根血管稍微有点小堵塞、 嗯、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啊，建议您去一个医院，然后呢可以问问导医，他们应该经验比我们更丰富。 对， 是吧？ 确定了之后、嗯、咱们再有需要说什么，有什么经验交流啊， 对， 你再来我们这平台 先排查啊、 嗯、对， 13661321828，13661321828。好，刚刚呢我们这些问题呢有很多呢在等待大家在线上的回复啊，比如说驴肉火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家里这是一堆小朋友的东西啊，3到10岁小朋友玩的滑板车、独轮车，还有他写的是扭扭车，我觉得是不是扭扭车呀？ 扭扭车， 对吧？ 扭扭车， 见了小朋友、嗯、晃荡晃荡的车就开始走了。 对，没有轱辘那个哈。 是吗？扭扭车没轱辘啊？ 有的扭扭车就是靠两个小朋友的脚那样扭，有的是有小轱辘的，不一样。 靠脚扭？ 就是他让你骑着那个小车上，然后通过你的小腿在那儿往前走， 学走路等于是， 哎，就类似差不多吧，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 不跟戏曲舞台上骑马似的吗？ 不是让小朋友多锻炼多运动嘛。嗯 啊，总共3辆，急于出手，说因为家里装修实在没地方放了，价格面议啊，可以给钱就卖。家是住在南三环的刘家窑附近啊，东西说都有80-90%新，电话是13691291983，13691291983。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收腹肌，就是锻炼的那个收腹啊。 对，挺胸收腹。 哎，对，就那个收腹。您别想成别的、啊、 必须得用体育老师的这个口音才能说出来。 哎，挺胸收腹什么别撅屁股。 哎，对对对、 啊、 嗯， 90%新，原价是299，现在是150。他还送一东西，但是他没说送的这东西是什么，就说长90公分，宽90公分，长120公分。 我猜是束缚的那个带子、 啊、 就是贴在腰上勒一圈，能让你这个腹型更好看的。 哦、啊，就是跟他配套的、 哎、对对对， 搭的是吧、 嗯、就相当于一个大腰带似的。 行吧，你业务还比较熟啊、 嗯、 好，就送这么个东西啊。 嗯， 也是90%新的，

还有听众说，配老花镜之前啊，应该去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包括远视力、近视力、眼压和眼底的检查。 哦， 因为要排除一些，比如像白内障、青光眼一些眼底疾病之后， 啊， 才能够验光确定度数。 哦， 还有听众提醒，就是说，即便是你正确的配了这个老花镜，它也不是一用到底的， 啊， 就跟近视镜一样。 对， 就过一段时间你得去调整， 对， 换，而且呢，它可能时间久了有一些磨损什么的啊。 对，眼镜其实是我们有时候这么稀里糊涂的戴着呀，你真的隔一段时间以后，你对着光一照，上面好多那种磨损的那些纹，哎， 对， 其实那些呢，对于我们清晰的视野以及视力的保护都是不利的。 花镜是一样的，另外就是有些老年朋友吧，就特爱凑合，眼睛有点花了吧，他懒得去戴那镜子，他拿那个放大镜凑合，那个其实特别不好， 啊， 特别不好， 对， 就该戴得戴啊。咖啡的事儿我们等一会儿说啊，我们再来说两个听众刚刚提出的还挺着急的事儿吧。 啊， 这位帮我说，昨天我一出门啊，把我那老年一卡通给丢了。 哎呦， 我就知道啊，说补办特麻烦，但是具体上哪儿办呢？怎么办呢？我是两眼一摸黑，根本不清楚。哪位帮我您办过？那前提就是说你也丢过， 啊， 就是你也办过，能不能告我一下，然后我好去补啊。老年一卡通 是不是还是回社区，就是居委会所在那块那儿去登记去办理啊？ 咱俩都是猜呀，啊，咱也没办过， 是 吧？咱也没有，咱也不趁着东西，等咱趁的时候咱再说。 别着急，快了。 我先带你去配花镜。 我就说呀， 回头带你去办老年一卡通。 人家刚才那阿姨说我眼睛五十多岁就花了，我心说您知足吧，我四十多岁就已经花了。 啊，你都四十多了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位丢老年一卡通的朋友的电话啊。哪位听众对这个流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15101587545，15101587545。 这位朋友啊，也是挺着急的，他想找一找海淀区有没有靠谱的修脚的地方。他说我这儿啊离虎坊桥太远了，我就想在海淀人民大学这边找找。那位朋友知道，但是呢他没有留电话，所以呢只能是拜托我们的帮友啊，你要知道人大附近 啊。我记得他前一阵儿，反正应该有个把星期了吧， 啊， 应该是求助我这个问题。 哦， 可能 还没找着。 您是当时没有听到我们听众提供的地方，还是说您去了之后不满意，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 哦， 我记得当时有听众给了一些回馈啊。 哦， 还是说您觉得有点远，反正他要求是在人民大学附近吧，前提是修的还不错的是吧。 其实您在人民大学附近那边不是有四号线吗？ 嗯， 只是拉下去不就已经奔宣武门黄桥那边去了吗？一趟地铁就到。 脚不好不想走路 哦。 你得体谅人家，找吧，你得理解人家。还有听众呢，想在慈云寺那边啊租一个便宜点的房子。他说我们家住平谷，现在呢孩子呢实习就在慈云寺那一带，说那边有没有便宜点的房子出租，我们想问问。关键是您什么要求，您孩子是要住慈云寺具体哪个地方，然后他是平房啊还是楼房啊，是一个孩子我估计一居，差不多吧，也就这样。 相对来说， 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对，您最好呢也问问孩子啊，他这个上班这个时间是什么样，能不能接受？好比说地铁不倒车直达，在周边找一找，因为您要说就在慈云寺周边，想要便宜的，如果还要独居，这个真的难度比较大。 对，因为那地方咱也都知道啊。 对 ，CBD。 对，还有就是说您大概接受的价格，就是这些都挺重要的信息啊。 嗯。 13683142835，13683142835。这位听众，他说：“团友们，大家好，想问问啊，现在欧洲有哪些国家免签？” 啊，免签的欧洲国家哈？ 有吗？ 有，的确有。 哦，说就是那种拿着护照说走就走的那种地方去。他说我打算8、9月份去，您最好是8月底9月出去啊，错开暑期嘛。 哎，对，价钱能便宜一些。 注意什么啊？ 对， 哎，哪些欧洲国家？北欧肯定不用想了，是吧？ 最早的欧洲国家跟咱们实现互免签证的这个国家，虽然互免签证，但是您事实上还是去不了。为什么呢？这个国家叫圣马力诺，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61平方公里，全境都在意大利境内包围，又没有飞机能够直达，想去只能先入境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过去。但是呢，意大利我们知道这是申根国，你需要有申根签，这是最早的一个。但是现在呢，又添了一个新的免签的国家，就是原来的 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里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叫塞尔维亚，他现在对咱们呢是免签的，您直接就是可以买个别地儿的转机的这种机票，也有直飞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但是呢相对来说呢选择会少一些， 就是说可选择的不多， 余地不大啊。对对对啊，咱们虽然说免签啊落地签啊，累计现在有这么几十个国家，但是您局限在欧洲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一个申根协定已经囊括了20几个国家了，其他的一些国家，有的像英国呀，也还是需要单独的去办他自己的独立签证。 对啊，所以刚才你一说欧洲，我就脑子就反应不过来，好像确实可选择的余地 不多， 不太大啊。 对， 另外呢，就是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您确定了要去， 啊、 是不是去这地儿 啊？ 您再问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因为每个国家它地方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是啊，日子呀、气候啊、什么民俗都不太一样。 光说一个欧洲，北欧、南欧、东欧、西欧都不一样， 不一样。 是， 对，等您确定了您去哪儿之后，您再求助，然后问问帮友们，给您提供一些经验呐、挺好的啊。 对。 刚才有位头晕的朋友啊，我们网友美妈说有点恶心的朋友啊，我觉得那症状特别像耳石症。说之前呢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他慢慢的自己可以缓解，说如果一天之内呢没有缓解的话，还是天旋地转的话呢，您可以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当然他就是已经确定是耳石症造成的，您的这个头晕目眩是不是一定是耳石症造成的，现在是打一个疑问。 对， 打一个疑问、 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好一些啊。 来，我们说说咖啡壶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一个法压的咖啡杯。 法压咖啡杯， 对、 啊、 说自己的做法呢压咖啡喝特别简单，也挺专业的，就是把那粉倒的那个里头 啊， 然后泡点水，然后一压，那水就出来了。反正那个很多咖啡店就有卖的。 嗯，对。 反正一般200-300块钱的样子吧，我不知道网上啊、什么价格、就是咖啡店里面大概是这个价格啊。 但咱们也有听众朋友提供了这个特别贴地气儿的啊、这个民间的做法。他说没事，您别担心啊，没有咖啡机也没关系，您就用煮开了的水，停了火，把咖啡粉呢倒入锅里头，然后盖上盖儿，焖2分钟。这位朋友用这措辞，我就看着我就想乐，焖2分钟啊，然后就已经可以饮用了。您要说这个没有那个什么滤网啊、滤纸啊什么的，慢着点倒，这个晃荡出来也是可以的，就底下那点渣子您稍微的瞪一瞪就行了。要是想喝凉咖啡，您灌入可乐瓶当中，放入冰箱里，口感一样一样的。 说的那个 真有特有画面感是吧？ 不是，他就一下本来一说喝咖啡好像特有意境啊，让你一说就跟喝大碗茶似的。 喝咖啡和喝大蒜没有什么区别。 行吧，反正 你要喝大蒜吗？我这嘴里就会吃大蒜。 这个哈，你要乐意这么喝，你就这。但是我觉得跟咖啡粉有关系。如果是那种特别好的、特别高档的， 真的， 你要这么喝的话，有点 糟蹋是吧？ 糟蹋东西。但是就特别普通的，您说我就想尝试一下，万一我还不喜欢喝呢？您闷就闷点，但是最简单的啊，最省钱的就是买那过滤纸，那个确实挺便宜的。 对对对， 弄那滤纸，那个架那杯子上，然后把粉倒进去，然后滤、然后您看看那味儿怎么样。那个比例呢，一般说明书上都有，但是 1:5吧，好像是。 基本上的比例是1:18 啊，这么多呢？ 对，就是淡一点的是1:18，然后稍微浓一点的1:13或1:15，差不多就是这样。当然这些比例都是懂咖啡的人他们给出来的比例啊、您个人是一什么情况，您可以尝试呗，您一点点对着试、其实那个过程挺好玩的， 挺有乐趣的、 挺有乐趣的， 对对对。 我们就着咖啡说点面的事儿吧。 哦，我以为要就着咖啡说驴肉火是吧？ 闷一闷是吧？刚才有一听众说他今儿打算吃炸酱面。 啊，炸酱面啊！ 今儿炸酱可够热的啊！对，炸酱面可以，但是今儿炸酱这天可够热的。还向你表示了问候，说能听出来啊，你这嗓子好像没好利索呢。 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老间断的听到咳嗽声音，对不起。 你这个适合吃点凉面，或者那种浇汁儿的，是吧？ 朝鲜冷面也行，我觉得。 对，凉飕飕的哈。 对对对。 还有一位听众刚才也发了一特别好的面，而且还特别有画面感啊。芝麻酱过水是吧？ 芝麻酱过水，对，盛在大海碗里，这吃啊要特别讲究这个吃的形象，托着碗底儿再来条黄瓜， 蹲在阴凉地儿里，一爬楼，就一爬楼，我估计他是想说啊，吃饱了还得要吼一嗓子，我嗓子坏了，你来。 我不会唱啊。 这小啊雕，一点面子也不啊。 后面这句我会。这草包。 会你倒唱啊，你别说呀。 我真的不会。这草包。 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就那个后面那个啊啊啊啊，我就昂不出来了。前面仨字我喜欢啊，尤其是冲着你唱啊。 嗨，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可以继续分享啊。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其实求购东西挺多的。 是， 第一个你在行啊，望远镜。 哎， 对，他想求购一个望远镜，要10倍以上的，还得是品牌的。您是要看星星吗？ 对。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好，就是 看星星的 事。不是，您得告诉我您是要干嘛， 您是看星星还是看什么，是吧？ 对，咱们望远镜里面有这种你说旅游的时候啊，看看远处的这些景色的， 嗯， 还有一种专门叫观鸟镜啊，就是看这个栖息地远处的这些鸟，远远你不能去惊动人家。然后还有就是你所说的天文望远镜，看星星的，还有呢看足球比赛、演唱会，哎，这些作用都不一样。您不能泛泛的说一个十倍以上，您是要双筒望远镜啊，还是单筒望远镜啊，坐地的呀，便携的呀，这些都有区别。 坐地上的看的， 就是架在地上有支架的。 这真是不懂啊！ 什么望远镜，你想坐地上看都是可以的。 哎，所以就是说，就是有些东西，如果你有要求的话啊，最好写的稍微清楚一点。它讲究挺多的啊。 对， 反正高先生啊，要求这么一个望远镜，要十倍以上的。 嗯， 我估计可能就是家用，是不是打算出去旅游啊，看看什么？这我们猜啊。 我那望远镜你知道吧？ 嗯， 也是十倍以上的。也有品牌， 你那是看星星， 我给他肯定不要。 对啊，齁沉啊。那个电话是15601280334，15601280334，或者您说出一个大概的价格，其实我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 对对对，是。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空调1.5或者是2匹的都行啊，说我们这个店里面自个儿用的啊。 啊， 有转让的朋友请跟我联系18046500304，18046500304。 您要求这个，那我搭着把这条转让的消息给您说了，您看您俩能不能对上啊。 嗯，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古桥的2匹柜式空调，600块钱，电话是18210608336，18210608336，但是确认一下人家厂家还在不在，因为这么早的这个品牌的，对对对， 哦， 当年是挺有名的，但现在因为整个空调市场基本上这个多半壁江山都已经被某品牌霸占了。啊，就是很多的进口品牌现在都已经被打压的完全抬不起头来。 好事啊，打压进口的那是好事啊。 嗯，但是就这您得问问，您看看因为这么多年了，有可能需要加佛呀，是不是还能联系上人家厂家的人。 行吧，其实现在空调也不是特别贵啊。 对，新的都很便宜了。 自己斟酌一下啊。 是。 来，我说吧，你这嗓子都这样了， 嘿，太好了， 这么厚道是吧？ 那我去咳会儿。 这位呢，想求购一辆28的自行车，在清河南镇附近，电话是13522604451，13522604451。宋先生啊，打算求一台液晶电视，40到60寸，英寸吧。还是寸呢？ 无所谓，说寸就行，说寸大家也都知道，40寸。 价格是500到800之间啊，要求是90%，最好有包装。电话是13269096818，13269096818。这位朋友呢想， 我来吧 啊，求一个孩子用的电子琴 啊， 电话是13811329026，13811329026。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粉碎机或者破壁机啊，就是能把那个五谷杂粮打成碎面的那种，要求呢是不锈钢的外壳。他说呢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不能先加个微信，您发个照片来我看看，然后咱们再商量价钱。电话呢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全自动力士品牌的洗衣机，4-5公斤容量，90%，要求有说明书，没有维修史，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64378442，64378442。这位听众啊，问了个问题啊， 啊， 说这去头条的红包能不能领？这是个什么东东呢？ 也不太关注，说实话，就各种领红包的东西，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我就老记着是谁呀、啊？那个电视剧里头有一个角色，有一句话：有便宜不占，有热闹不瞧。我真的我都是就下意识的，我就自动屏蔽这些信息。我您说这东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就是 一个单独的 app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头条。新闻我们今日头条倒是知道，但是个去头条 是不是淘宝里头的一个什么 东西，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乱七八糟的这些您不太了解的这些网站，有的时候他给那红包不一是网站给的，有的时候是一些广告行为，所以就建议您啊、 哦、 最好甭领，你不知道它里面是一什么坑，是吧、 哦、 人家挖了坑等您跳呢。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有些是正规的， 有可能 是，但 是 你现在分辨不清楚， 是， 所以除了家里人啊朋友之间群里发那红包您领之外，其他的那个不了解的话啊最好甭领，因为有了有的时候领了之后他也不是钱，他给你弄一什么什么什么理财，有一什么什么什么保险。 对，现在很多电商都给您，或者包括这些就是你说这种网络金融平台什么的、 嗯、 有的给的让你觉得哦还挺吸引人，但最后您发现真想用的时候，或者什么支取有条件呀，或者是网上买东西的这些网站上的，他也是给你30块钱红包，好你得先买300块钱东西才能花这30，就等等这种类型的，反正 您就想吧，凭什么那馅饼就砸您头上了、 哎、对对对， 是吧、嗯、这买彩票它是有中的，但是它毕竟是屈指可数的凤毛麟角的那么很少很少数的人啊。 是， 还有位听众问说，这个通州有艾草吗？有能随便拔吗？有也不能随便您去薅去， 对，野生的艾草 是吧， 嗯，对，其实这种东西肯定在一些郊外是能有的，但是咱们从保护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讲，艾草也不贵，咱还是上药店去买点，我觉得 就是啊，有你咱看路边有那个它影响这个哈别的花花草草的生长，您可以 帮着除一除， 那也不用您除，有专业的人除是吧，反正咱不能去乱薅去啊。 说说养老助残卡吧。 好， 这位朋友给了一个建议啊，说这个需要您到北京农商银行去进行补办登记，3个月之后可以拿到，这是我以前补办的时候的这个经历，也许现在是不是能提速更快一些，具体的情况您找一家北京农商银行去进行咨询。 嗯，这位听众给你出一主意，说你喝点蒜水就好了， 你同意吗？咱们待会儿不还要做一期录播呢吗？ 我戴口罩。还有听众说关于这咖啡粉这事儿吧，说需要12兆帕的压力才能使咖啡粉溶解， 这就是刚才说让闷的那位朋友 哦，不是，其实现在那个咖啡粉搁那个滤纸杯里那些它不需要溶解的，它就是需要那种滴滤下来之后，然后那个冲个2-3回之后那咖啡粉就倒掉了、啊、 对， 不是您说的泡奶粉那个，那个是 它是不是就是 咱说的可能不是一种粉啊， 有什么滴滤咖啡， 您说的那是不是那个什么3合1的 气质冷萃，这个那个的，是不是 这个其实咖啡这东西挺深的， 是 跟茶一样，跟咱们中国的茶一样，真的是你别琢磨，你琢磨它真的特别深，博大精深。 要么你看为什么星巴克里头一家店里头那么多店员、 嗯、 穿黑罐的就那一个， 挺深的，因为它是有历史的东西，但凡是有历史的其实都挺深的，有很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啊。 是， 我们说的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方法啊。 嗯，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挺多的。 给驴火那位朋友我给您支个地儿吧、 啊、 离三里河也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您往西去北洼路，您知道吧，三环路西三环北洼路那儿有一家这个酒楼，叫地址在航天桥那边上，您打听打听吧，这儿是北京这叫驴肉火烧排名第一的一家、 哦、 一家店，您上那儿去看看，这三里河附近真没有，我看了那些评价都不好，就这家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没吃过，我们 没吃过，我们也不知道 保证它是不是真的好吃、 啊、北洼路店啊，那边有一家专门做河北菜的， 是吧， 对对对啊。 你给支哪儿去了？ 北洼路也不远，就三里河嘛，三里河在西二环外嘛，这地儿在西三环嘛， 好吃的人是不怕远的、 啊、就是这点路不算什么事儿。嗯， 好吧，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分享和帮助，那估计有些问题呢还需要大家在底下帮忙， 是， 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有些事儿呢咱们明天继续聊， 好， 再 见， 嗯。